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4章神风无影第89集。 哈利匆匆走进这宝藏堆中的一条小巷，向右一拐，经过一个巨怪标本，又跑了一小段，在破裂的消失柜，就是去年蒙太在里面消失的那个，旁边向左一拐，最后停在一个表面起泡像被泼过强酸的大柜子前。他打开吱吱嘎嘎的柜门，那里面已经藏了一个笼子，笼子里的东西早就死了，从骨骼看有五条腿。他把混血王子的书塞到笼子后面，用力关上门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心脏剧烈地跳着，环顾着杂物堆，在这么多破烂中间，他能找得到这个地方吗？他从旁边的板条箱顶上抓下一个丑陋的老男巫的破半身像，搁在藏有那本书的柜子上面，为了更显眼，又在老男巫的头上盖了一顶灰扑扑的旧发套和一顶锈暗的冠冕，然后他飞快地冲过藏满杂物的巷道，一直跑到走廊上，砰地带上门，门立刻又变成了石墙。哈利全速奔向楼下的盥洗室，边跑边把罗恩的高级魔药制作塞进自己的书包。一分钟后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斯内普面前，胸口火烧一般的痛。斯内普一言不发地伸出手来，哈利把书包递过去。斯内普把哈利的书一本本拿出来检查，最后只剩下那本魔药课本了，他非常仔细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这是你的高级魔药制作吗，波特？ 是的。 哈利仍在喘着粗气。 你很确定？是不是，波特？ 是。 哈利语气中多了一点叛逆。 这是你从利恒书店买的高级魔药制作？ 是。 哈利一口咬定。 那封面背后怎么写着罗鸟为其力呢？ 哈利的心跳停了一下。 那是我的绰号， 他说。 你的绰号？ 对，就是朋友给我起的名字。 我知道绰号是什么意思， 斯内普说，冷酷的黑眼睛又钻子般地盯住哈利的双眼。哈利努力不去看那眼睛。 封闭你的大脑，封闭你的大脑。 但他还没有学会。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，波特？ 斯内普轻轻地说。 我认为你是个撒谎的人，骗子，应该罚你每星期六都给我关禁闭，直到学期结束。你觉得怎么样，伯特？ 我不能同意，先生。 哈利说，依然拒绝看斯内普的眼睛。 好，等关禁闭之后看你会有什么感觉， 斯内普说。 星期六上午10点，伯特，到我的办公室。 可是先生， 哈利说着绝望地抬起头。 魁地奇最后一场 10点钟， 斯内普小声说，脸上浮起微笑，露出了黄牙。 可怜的格兰芬多，恐怕今年要拿第4了。 他扬长而去，留下哈利望着破镜子。他相信罗恩这辈子都没有像他此刻这么难受过。 我不想说我跟你说过了。 一小时后，赫敏在公共休息室里说。 行了，赫敏。 罗恩恼火地说。哈利没有去吃晚饭，他一点胃口也没有， 他刚刚给罗恩、赫敏和金妮说完他的遭遇，这其实似乎没什么必要。消息已不胫而走，哭泣的淘金娘显然在城堡里的每个盥洗室都冒出来讲过这个故事。潘西·帕金森已经去校医院看过马尔夫，立刻到处说哈利的坏话。斯内普对教员们宣传了此事。哈利被叫出公共休息室，在麦格教授跟前熬过了极其难堪的15分钟。麦格说他没被开除已经很幸运了，并说他完全支持斯内普做出的处分，每星期六关禁闭，直到学期结束。 我跟你说过那个什么王子有问题， 赫敏说，显然还是忍不住要表示。 我说对了吧？ 我想不是， 哈利固执地说。即使赫敏不在这里唠唠叨叨地给他上课，哈利也已经够受的了。听说他星期六不能参加比赛，格兰芬多球员脸上的表情是对哈利最严酷的惩罚。他能感到金妮的目光在盯着他，但他不敢面对，不想看到失望或愤怒。他刚刚告诉金妮，星期六由他当找球手，迪安回来顶替他当追球手。如果他们赢了，也许金妮和迪安会在赛后的兴奋中重归于好。这个念头像一把冰刀刺入了哈利的心房。 哈利， 赫敏说， 你怎么还护着那本书呢？那个魔咒， 你能不能别再唠叨那本书了？ 哈利没好气地说， 王子只是把它抄在那儿，并没有建议别人使用，说不定他只是记录了一个别人对他用过的咒语。 我不信，你其实是在为你做的事辩护。 我不是在为我做的事辩护， 哈利马上说， 我希望没有做，不只是因为要关那么多次禁闭，你知道我不会去用那样的魔咒，哪怕是对马尔福。但你不能怪王子，他并没有写这个，真不错啊，试试吧，他只是自己做了个记录，对吧？不是给别人。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， 赫敏说， 你还要回去 拿那本书？没错，我会的， 哈利坚决地说。 听我说，没有王子，我就不会赢到茯苓剂，也不会知道怎么给罗恩解毒，也不会 得到你不配得的魔药奇才的美名， 赫敏尖刻地说。 行了，赫敏， 金妮说。哈利又是惊讶又是感激地抬起头来。 听起来马尔福是想用一个不可饶恕咒，你应该庆幸哈利有一个好招数对付他。我当然很庆幸哈利没有中咒， 赫敏说，显然是被刺痛了。 但你不能说那个神风无影咒好吧，金妮，看他把哈利害到了什么田地。想到你们比赛的前景，我本来以为…… 哦，别开始假装你懂魁地奇， 金妮抢白道， 那只会自找尴尬。 哈利和罗恩目瞪口呆，向来关系很好的赫敏和金妮此刻都抱着胳膊坐在那里，眼睛瞪着相反的方向。罗恩不安地看看哈利，然后随手抓起一本书躲到书后面去了。哈利知道自己受之有愧，却还是突然感到难以置信的快乐，尽管他们一晚上都没有再说话。哈利的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，第二天他要忍受斯莱特林学生的奚落，更不用提格兰芬多学生的怒气，因为他们的队长闯了祸，被禁止参加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。到了星期六上午，不管他嘴上对赫敏会怎么说，哈利内心都甘愿用世上所有的茯苓剂来换取跟卢恩、金妮他们一同走进魁地奇球场，这种惩罚简直是无法忍受的。离开那一群群戴着玫瑰花结和帽子、挥着旗子和围巾拥进阳光中的同学，独自走下石阶，进入地下教室，一直走到远处的喧闹声再也听不见了。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听不到一句解说，也听不到一声喝彩或叹息。 啊，波特。 哈利敲门走进那间熟悉而讨厌的办公室时，斯内普说，他虽然已经到楼上教课，却还没有腾出这个房间。屋里还是那么昏暗，沿墙的架子上还是摆着许多颜色各异的魔药罐，罐里浮着各种令人恶心的东西。不祥的是，一张显然是给哈利坐的桌子上 堆着许多结了蛛网的盒子，散发着一种枯燥艰苦而毫无意义的工作所特有的气息。 菲尔奇先生想找人清理这些旧档案， 斯内普轻声说， 是霍格沃茨犯错的人及其惩罚的记录。在墨水变淡或是卡片被老鼠破坏的地方，我们希望你把不清楚的字迹誊写清楚，并按字母顺序排列放回盒子里。不许使用魔法。 是，教授。 哈利说，尽量在后两个字中加入深深的蔑视。 我想你可以开始了。 斯内普嘴角浮现出恶意的微笑。 在1012到1056号盒子里，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。这会增加工作的乐趣。 这儿，你看。 他夸张的扬手从顶上一个盒子里抽出一张卡片，念道， 詹姆·波特和小天狼星布莱克对伯特伦·奥布里使用非法恶咒，奥布里的头变成两倍大，两人都关禁闭。 斯内普冷笑一声， 想起来一定很欣慰吧。他们虽然不在了，但他们伟大事迹的记录还在。 哈利又感到怒火中烧，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反击，在文件盒前面坐了下来，把一个盒子拖到面前。正如哈利预料的那样，这个工作枯燥乏味，毫无意义，时而还会让他心中一揪。显然是斯内普安排的，因为他读到了父亲或小天狼星的名字，通常是两人一起犯了各种各样的小错误，有时还加上莱姆斯·卢平和小矮星彼得。他一边抄写他们的种种过错和对他们的惩罚，一边想象着外面的情形。比赛大概刚刚开始，找球手是金尼对秋。哈利一次次地去瞄墙上滴答滴答的大钟，他好像走的只有普通的钟一半快。也许斯内普施了魔法，故意让他走得特别慢。他不可能才来了半小时，一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时针指到12:30的时候，哈利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。1:10，给哈利分配过任务后就没再说话的斯内普终于抬起头来。 我想可以了， 他冷冷地说， 弄到哪里做个记号，下星期六上午10:00继续。 是，先生。 哈利把一张折起的卡片胡乱塞进盒子里，在斯内普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溜出门，冲上石阶，竖起耳朵捕捉球场传来的声音。可是那边静悄悄的，这么说已经结束了。他在拥挤的大礼堂外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跑上大理石台阶。无论格兰芬多输了还是赢了，球队通常都在公共休息室里庆祝或悲伤。 如何？ 他试探性地问胖夫人，不知里面会是什么情况。胖夫人带着不可捉摸的表情答道， 你会知道的。 他向前旋开了，他身后的洞口里爆发出喧闹的欢呼声。哈利呆住了，人们看到他都高喊起来，几只手把他拽进了房间。 我们赢了！ 罗恩大声叫着跳过来，朝哈利挥舞着银杯。 我们赢了，405-140，我们赢了！ 哈利看看周围，金妮向他奔来，张开双臂抱住了他，脸上是一种炽烈的表情。于是，没有想，没有准备，没有担心有50个人在看着，哈利吻了他。过了长长的几分钟，也可能有半个小时，或阳光灿烂的几天，他们才分开。 屋里变得非常安静，然后有几个人吹起了口哨，有人不自然地嗤嗤笑了起来。哈利越过金妮的头顶，看到迪安手里举着一个破杯子，罗米达万尼好像要摔东西，赫敏在笑，但哈利的眼睛在寻找罗恩。终于找到了，他还攥着奖杯，看上去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。两人对视了片刻，罗恩的脑袋微微动了一下，哈利知道那意思是 好吧，如果你一定要。 他胸中的野兽在胜利的咆哮。哈利看着金妮咧嘴一笑，指了指笑向洞口，他的意思似乎是要在校园里散步很久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两人可以谈谈球赛。